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六正在播出的《乐听经典》上半时段的节目，我是主持人贾悦。在今天我们节目当中为大家准备的上半时段啊，都是蔡依林这位歌手的一些非常动感的国语好歌。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她2004年的作品《招牌动作》，而接下来的这首歌叫做《布拉格广场》，也是她2004年的作品。在这首歌当中呢，为我们幻想出了女主人公在布拉格这样一个非常漂亮的小城当中所幻想出来的一场爱情。在这首歌当中呢，我们也会听到周杰伦的 rap 和一位小朋友叫做于进富他的童声，非常好听的一首歌，一起来听。 刚我们听到的是蔡依林的一首《布拉格广场》，您的头脑当中有没有浮现出一些欧洲小城的画面呢？而接下来的这首歌呢，会继续在这样的一个画风当中，也是一首富有欧洲风格画面的这样的一首歌曲，叫做《马德里不思议》。一听歌名啊，也会觉得很有异国的情调。在这首歌当中呢，蔡依林特别远赴中欧的匈牙利布达佩斯进行拍摄，而在歌曲当中呢，也是展现出了少女般甜美的嗓音。其实呢，这首歌曲被收录在了《舞娘》这张专辑当中。在这张专辑当中呢，蔡依林走的是性感路线，而马上我们要听到的这首《马德里不思议》算是这张专辑当中的一首另类了。刚刚我们听到的是蔡依林演唱的一首《马德里不思议》。这首歌呢，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它被收录在了蔡依林2005年5月12号发行的第八张国语专辑《舞娘》当中。而这张专辑呢，是蔡依林转型之后推出的一张专辑。之所以用《舞娘》这首歌来作为专辑的名字，就是为了宣告蔡依林在流行乐坛能歌善舞的超级分量。马上呢，我们就来听听这张专辑的同名主打歌，来透过歌声感受一下蔡依林舞娘的魅力。 喝水，我想在额头的蔓延。 刚刚我们听到的《舞娘》是蔡依林2006年的作品，这首歌呢获得了第13届华语榜中榜港台年度最佳歌曲奖和第6届全国华语榜中榜最受欢迎金曲奖等奖项。由此呢，可见大家对于这首歌曲以及蔡依林转型的一个认可。继续来听歌，接下来的这首歌呢叫做《日不落》，是一首翻唱歌曲，也是一首非常受大家欢迎的歌，发行于2008年，一起来听。 你在回忆里留下 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86 正在播出的乐听经典，我是贾悦。在我们今天节目上半时段呢，一起来听蔡依林的一些节奏感强、动感十足的歌。而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呢，会是她2012年的作品，叫做《大艺术家》，收录在她的专辑《Muse》当中。这首歌的灵感来源于古典以及当代的流行艺术，以及蔡依林在休息的时候呢，与许多艺术家们接触、充电并学习，由此呢创作出了这首歌。这首歌呢还不同于她以往的舞曲，搭配歌词意境，情绪上也会有很多的转折，说唱呢也比以往更难，因此这首歌一经推出便获得了不俗的成绩。先让我们来听听这首歌。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大艺术家》收录在蔡依林2012年9月14号发行的专辑《Muse》当中，而这首歌呢，也在2013年获得了中国 TOP 排行榜港台地区的金曲奖。同年7月呢，又获得了第24届台湾金曲奖的最佳年度歌曲奖，为我们讲述了一位男友花心到处的拈花惹草，却找尽了各种理由去解释，以为自己是像大艺术家一样在找灵感，所以呢，要提醒女生勇敢。不要懦弱。继续来听歌，这首歌呢也会是我们今天节目上半时段的最后一首歌，歌名呢很有意思，叫做 Play 我呸，因为这首歌呢是蔡依林第一次和前卫艺术诗人李格弟合作，所以呢让整首歌也充满了中西合璧的这种完美十足的前卫感，算是一首有着实验性格的歌。